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人，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刘备刘玄德离开周瑜的大营，回转江边的船上，见到了诸葛孔明，这才知道原来周瑜设计要害自己的性命，心中后怕不已。那么这刘备安然脱险之后，周瑜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刘备坐在船头之上，回想当时的事儿，看了看二弟关羽，慢慢的似乎才明白过来，心里才平静过来。在江中走了有这么几里地，突然间前边古月仙天抬头一看，唰，江面上一字排开五六十条战船，船头之上全都是兵，弓上前都出鞘，当中间这条大船之上站着一员大将，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豹头环眼，燕海虎须，冰铁盔甲，造征袍，长出一条丈八蛇矛枪。哎呀，二弟，你看三弟来也，莫非是有战事吗？哎呦，大哥您可真是的，肯定是三弟不放心前来迎接你我弟兄啊。哎呀，我才明白过来。刘备站在船头之上，张飞张翼德一看大哥，再一看旁边二哥，哎呀，前来迎接恐怕被周瑜所算。三弟你放心吧，愚兄回来了。您看刘关张弟兄何等的感情，为什么现在一拜把兄弟就供刘关张啊？啊，哪位供秦桧来了？刘关张弟兄就这么好的感情，咱们书不说废话。张飞张翼德传下话来，大船调转船只，保着刘备刘玄德二哥关云长回归防口。回头咱们再说周瑜。周瑜回到中军大帐，往这一坐，两眼发直。想着如果我要把这伤酒扔在地下，关云长咔宝剑往出一亮，这一下我就完了。鲁肃在旁边一看，这干嘛呢？周都督自敬，您干什么呢？我似有所悟。我看您是似有所悟啊，您竟然明白过来没摔这伤酒，您明白了，不应当杀刘备呀！哎呀，你高看我也。鲁肃心说：“我是高看你了。”旁边这关云长，您不敢下手，我身没下死，我不能这么说呀。我怎么高看您了？你没看见刘备身后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过关斩将，我的本事岂在颜良文丑之上？招啊！您不杀就算对了。子敬啊，杀不 了刘备，杀不了诸葛亮，将来怎么样一统江山？哎呦，您还想着您先把曹操战败了吧？诸葛亮说了，以其长攻其短，北军不习水战，您必须在水中一战挫废北军的锐气，然后再想妙计破曹。好，就以孔明之见。报，外边一声报，中军大帐的帘子挑开了，中军官引过来一名蓝旗小校，小校单锤打签望地黑怪，报启禀周都督，现有江北来了使者替曹操下书。哦，来呀，传令升帐。头痛巨响鼓响，大营中战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筒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侍左二郎齐聚中军大帐，三筒鼓响，先锋官黄盖，先锋官韩当率领众战将参见周都督，然后退立两旁。三军校尉鲁肃、鲁子敬往旁边一站，整个中军大帐十分严肃。来，命曹操使者报名而进。这话传出来了，中军官往出传周都督的命令，一直传到江边。周都督有令，命曹操使者报名而进。好，这使者这么一听啊，我奉曹丞相之命，他们张嘴就是曹操，我是来使报名而进。啊，傻了，就瞧着江面上唰，这小船就满了，一字排开，足够500多只小船，每条船上站着30名东吴的兵将。手中是钢刀一把，再往后看，一层一层一层有打马步军大营撞出来东吴的兵士，往两旁边一立，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待我报名而进。记在严令之下，你能不低头吗？搭踏板上船，报名而进，奉曹丞相之命前来下书。王良报名而进，我要说王也波也不合适，说梁燕也不合适，王良报名而进，王良报名而进，王良报名而进，王良参见周都督，往这一跪，不跪不行，旁边人都这样。你是曹营使者，不错，正是。后边我是曹操，83万大兵，你们这就几万，哼，正是。前来作甚？前来下书，书信呈上来。书信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递给周都督。周都督一看，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开。哈哈，哼，这使者这么一看，刚才我就这声来了。抬头一看周瑜，周瑜肯开差，你是谁呀？就让我开差。我又不在你帐下为将，我又不是你的水军大都督，我是东吴水军大都督，奉你之命让我开差，连差都没差，往地一扔，啪，就给扔在地上了。这边徐盛，那边丁奉，徐盛丁奉说现在治了，唰就过来，就把这使者摁着了。干嘛？致信为令。周瑜心说，对，致信为令，来呀，将曹操使者推出去杀，人头带回。啊，鲁肃、鲁子敬赶紧过来躬身一礼，周都督，两国交兵都不斩来使，何况这仗还没打呢，斩杀来使以显我东吴军威。杀。别介，别介，退出去，噗一刀杀了，人头来到中军大帐，往上一举，请周都督过目，命来人带回，交与曹操。您这就看出来周瑜、周公瑾抗曹的决心了，把这颗血淋淋的人头交给曹操，保着使者来的这些水军，这些水军傻了，包着这脑袋，啊，怎么回事？带回去交与曹丞相，周都督下令斩杀来使。 已是我东吴建威，哎，就得答应，不答应自个儿脑袋就得掉。小船唰一下，赶紧就跑了。周瑜、周公瑾马上传下命令：“甘宁听令，在锦飞咱甘宁，东吴头一员猛将，调起你本部船只，身为先锋官，四经造反，五经出兵，明日江州一战，挫败北军的锐气。”遵令。大将甘宁、甘兴霸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周瑜、周公瑾伸手拔第二支令箭，韩当听令，赞。你带领本部船只为左翼，配合甘宁、甘兴霸。甘宁船只冲上去，你马上从左翼冲上去，以挫败曹军锐气。遵令。伸手拔令箭，大将蒋勤听令，赞。你带领本部人马身为右翼，给甘兴霸打接应，此仗必胜。如果打了败仗，会得定斩不饶。遵令。本都督率领人马随后接应，明日四经造反，五谷出兵。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惊啊！说本部船有多少？实际上，甘宁、甘兴霸、老将韩当、大将蒋勤，他们的本部船只也就是100只船，东吴终究是比曹操兵少得多，但是这些人都是水军。把船只调好了，第二天四经造反，五经出兵啊，老说这几经天几经天，后来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汉朝的这五经啊，跟其他朝廷还有点区别，这更和更之间相隔多少呢？相隔2.4小时。五经天呢，子丑寅卯啊，寅时四刻就将近5点了。上回我说了，咱们听过骆玉笙老师小赛舞唱的丑末寅初啊，丑末寅初啊，日转扶桑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寅初刚睡觉是吧，反正我就寅时才睡呢啊，这不是晚上我就老开 party， 这不是啊，晚上我得看书，不看书的话不知道今天说什么，而且还有稿子还得看，这个还等着三国要出这书呢，老说出现在已然耽误一年了，嗯，不过请您原谅，耽误没耽误的事都耽误梁燕那儿了是吧，我没听见没听见甭管他了啊，反正我得说他，嗯，这个古代的人呢没有那么些文化生活，晚上点灯好灯油啊，一般的话都睡得早，到寅时，一到寅时该上学的该打鱼的该种地的都动活了是吧，所以四更天埋锅造饭，这四更天呢就是夜里头1点半以后，五更天呢就将近5点钟了，四更开始造饭，军营里吃完早战饭饱餐战饭，然后五更天出兵啊。到了第二天，周瑜通身的戎装一看，船只都准备好了，大将甘宁、甘兴霸在正当中，这边是韩当，这边是蒋勤，每个人100条船，每条船上30个兵，年轻英勇善战。周瑜、周公瑾楼船一支，指挥兵将，旁边一边20条小船，这边是徐盛，这边是丁奉。到了五经了，炮响鼓响，哒哒哒哒，不，战鼓齐鸣，整个东吴的水军往江中一压，走到江中，啪，往对面一看，曹操兵到了。说曹操兵为什么到了？您想曹操能不发兵吗？本来是写了一封信，让周瑜开差。你要客气点儿啊，周都督赏月呀也好，周都督清戒呀都可以。结果让人开差，开过来差，你就得服从，那没法不撕你的，不杀你的。当兵的把这个脑袋捧回来了，丞相，曹操气往上撞，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斩杀我的使者。是啊，还让报名而进，还给杀了人头带回来了，让丞相您过目，气杀姑爷，来呀，擂鼓声张，不，巨将鼓一响，大营众战将齐聚马步军大营，曹丞相升帐了，当中间端然正坐，众战将参见曹丞相，分列两旁。曹操气坏了， 众位，派使者到周瑜处下书，被周瑜斩杀，人头带回，奉当今万岁之命扫灭江东，没想到受此耻辱。现在本丞相派兵遣将江中一战，而正要服从命令，请丞相派兵。所有战将异口同声。曹操用手一指蔡瑁、张允，在，在。蔡瑁、张允两个人来到曹丞相面前，命令二人调动水军，荆州兵在前，清徐之兵在后，明日四京造反，五谷出兵，在江中挫败江南兵将的锐气。遵令。蔡瑁、张允，我是按照京剧这么念的。咱要说书还是蔡瑁啊，有人就跟我帮杠说这叫蔡瑁啊。这个您要看《三国演义》这个毛宗岗的本子，上边有批，这个字儿呢在此地必须得念瑁。那么经纪人他走这折韵是吧，蔡瑁、张允啊，还是从这瑁声的发的音。如果念瑁，蔡瑁、张允，他没有那么念的是吧。所以呢咱们还按照这个书的原意啊，老前辈的传承啊，蔡瑁、张允两个人，一个是水军大都督，一个是水军副都督，原来在荆州牧刘表手下身为大将，执掌荆州的兵权，归降了曹操之后，曹操命两个人，一个是水军都督，一个是水军副都督，执掌水军的兵权，两个人遵命。曹操令已然传下了，有水军大都督，曹操就不敢不管调兵了。两个人赶紧来到水师大营，调齐好了兵将，四鼓造饭，五鼓出兵。所以两军在大江相遇，同时出兵，唰！北边的大船已然到了。当中间大战船上，蔡瑁、张允指挥兵将。前边500条战船，那要比江东兵多了。荆州的所有的战将，每个人在一条船上。战将、偏将、牙将，唰，直奔江中，这气势可就大了，倒的倒，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杀呀！船走江水的声音如同海啸一般，双方在江当中就见了面了。这时候，张允用手一指，咔，蔡瑁顺声一看，心里一哆嗦。东吴头一条战船之上，大旗随风一刮，扑噜噜行书就卷，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干。哎呀，锦帆贼来也。荆州的人谁不知道锦帆贼干净干净罢呀，了得嘛。您看过那个美国电影，看过那外国电影那海盗了没有？那比那海盗还厉害呀、啊！叭一点这船，嚓就走，拿起刀来往起一纵，说宰谁就宰谁。那干宁、干兴霸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水中游刃有余。站在船头之上，大旗被风一刮，干宁、干兴霸就在这大旗之下这么一站，手里拿着一口刀。蔡瑁看了看张允，张允看了看蔡瑁，心说谁去迎敌呀、啊？下令，张允说你下令。蔡瑁心说我下令就得让我兄弟去呀、啊、蔡勋听令在马上迎上前去遵令。这蔡勋也含糊，谁不认得干娘啊。蔡勋脚一沾地，啪往上一跃，往旁边的小船上一跳，说在江中打仗怎么打，你出船我出船，两边船到了互相勾着这船，两船相遇，俩人才能打呢啊。蔡勋往这船上一跳，这只船唰奔江中，干娘、干兴把这条船来，干娘眼多快呀、啊、把刀交给旁边的士兵，然后从旁边兵将手里拿过宝雕弓，雕翎箭一只，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箭出四流星，啪嗒，这支箭出去了，这蔡勋 应声而倒，扑通一声掉在水中。兄弟，张允说你哭吧，那是你兄弟。甘宁甘行把弓一扔，接过这口刀来，杀！这一声令下，唰，几十条快船往旁边一出，这边老将韩当，这边大将蒋钦，唰往江中一冲。蔡美、张军指挥兵将前来迎敌，迎敌说好说。我不知道众位您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我估计咱们这南方人有，北方人有啊，因为现在北京也是一个等于大的民俗村哈，是吧？这个北漂的也好啊，是这个从北边上南边南漂的也好啊，啊，北京的人相当多，有会水的，有不会水的。说的那么容易，说北方人不习水战，就这么一句话。曹操失败，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在江州，如果您没两下子，那真不行。看见船眼晕，看见什么都晕。啊，有一回我上青岛路书记，那回头一回上看见大海，哎呦，心潮澎湃。我跟我们老伴说，那时候我们俩还比较年轻的啊，咱俩上海边也恋爱一回，走走是吧？每天呢，我们住在海军招待所，走三站地就到那个，青岛电台。那时候呢，跟曹散录小说，我们俩录这个评书，是吧？这个山岛克敌，他拿一本小说改的，我去录去，我们俩走。等真到海边这么一看呢，才明白为什么啊，这电影的导演呢，这电视剧的这个导演安排啊，这人呢一失恋了什么的，都上海边上那儿痛哭流涕，一会儿投江而死，是那么回事儿啊，心潮澎湃。哟，这海水拥的自个儿，我死吧，啊，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一般的话，你要难受，千万别上海边去，有那种感觉。所以说，你在江里头，在水里头，没不会水，那纯粹是不行，那就是找死。人家江南的兵将比荆州的兵将都强得多。久在江中，就刚才我说甘宁是甘宁手下的当兵的这些人，那在水里真跟玩似的。荆州的兵久不在水中了。刘表多年不打仗了，而且荆州这些人那离水要比江东这些兵离水稍微远一点。再说了，曹操的清徐之兵跟我是都没见过水，反正我不敢下水啊。我当初上中学的时候也学过游泳，下去我就往下沉。你不会水，不会水这仗还打仗啊？那清徐之兵就运荆州兵久不在上头了，您甭说久不在上船上，晃荡晃荡，你晃荡，我也跟着晃荡。江南的兵人人奋勇，各个当兵，弓弩齐发。曹操兵将应声而倒。好，这仗打的，曹操兵将死的不少。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春困》，每天中午12点，敬请期待。